它的北，它的南区的话，就是在它是都柏林是这样分的， 嗯， 单数区是在北区， 嗯， 双数区都是在南区， 啊， 像是圣三一学院、寡妇街、Stephen Green 这些，就说是好一点的，比较值得逛的地方，还有像它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嗯， 都是在南区， 哦， 而且都是在那附近区域，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 那我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一下， 嗯， 南区的房子住宿比北区要贵呢？不是， 是的， 是的哈， 是的， 你看看你 房价不一样， 哎， 房价 多贵，爱尔兰住宿的话，感觉南区。 在两年前我回国之前，南区的房价，我自己租一个 studio 等于是一室一厅的这样的房， 租价是吗？哦， 租价， 哦， 租价的话已经达到了1000欧元一个月， 7000块 一个月， 哦， 而且 一室一厅的房子， 对， 哦，还行， 而 南二环呗，对，差不多， 差不多 南二环那个位置， 对对， 哦， 然后，但是这种同类型的房子在北区的话，可能 五千。 700欧左右，700欧甚至都不到， 不到5000块钱， 可能差将近一半。那有没有人说，那为了图便宜，说那我 在北区工作，在北区生活，南区工作， 有的 哈。 因为爱尔兰相对来说它城市不大， 嗯， 交通怎么样？便利吗？ 交通很便利，它有很多的就是公共汽车， 哦， 然后 Dublin Bus 也会实时提醒你哪辆车的到访啊，或什么样的。 好棒， 它的线路还是蛮多的， 嗯， 而且以前的话，都柏林还有一个叫 Loose。 Loose， 就是线上铁轨，等于是类似于线， 哦， 路面上的地铁 轻轨 啊，哦， 哎， 轻轨，对对对， 哎，丘陀不坐轻轨啊， 是， 嗯， 对对对，就那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贯穿南北，现在已经是打通了， 是。 哎， 大家可以了解南方是可以去南区 南区 哈， 嗯， 就是反正让我感觉是比较升腾的一个地方哈。 对， 适合生活是不是？ 南区相对来说是比较 消费消遣， 消费相对来说 高一些， 高一点的。 然后像是使馆什么的都在南区， 嗯， 各大使馆区。 那其实爱尔兰旅游局听咱们节目，北区也有好玩的呀，北区就是应该也有吧？ 北 区 有的， 是吧？ 这样吧，商量一下，分个部门去北区。 北区有欧洲最大的室内野生公园， 哦，室内野生公园， 室内公园， 公园， 啊，然后你在那个公园里可以骑行，可以有它的都柏林公园是在里头的， 哇， 柏林纵在里头， 室内， 好棒， 对， 这得有多大？ 占地面积很大的，而且你在那个公园里可以漫步，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鹿群， 哦， 真的野生鹿群是你可以喂它，那些鹿还是蛮贪吃的， 嗯， 你拿了一些胡萝卜啊什么的， 嗯， 都是比较贪吃的， 嗯， 比较容易找 野生公园， 对， 特别的，嗯， 对， 是在室内，那 在室内， 嗯嗯嗯，它有名字吗？就是 它叫 Phoenix Park 凤凰公园， 哦， 刚提过 凤凰公园， 对， 嗯， 对， 然后总统府也是在里面， 哦， 爱尔兰的总统府会比较有意思，是它有一盏长明灯，是一直照向着西方， 哦， 因为爱尔兰在大饥荒那一年，有很多人跑去了美国。他的那盏灯一直照着西方，指示着回家的路。 哎呦， 你们快回来吧！ 都没有回来。 奥巴马回去过，他妈是爱尔兰人。 哦，是是是， 啊，对，嗯， 哎，很有意义哈。 对， 那盏灯长明，天天得换呢。他不能 长。等会儿，这个灯瓦数不够了，换 LED， 照得更亮，让他们看清楚。 都柏林是首都啊， 对， 肯定是所有的到访的一个国家，先去首都看一看是没跑的， 对对 没问题。 那肯定的， 对吧？ 对， 其实除了首都的话。你作为学生生活的那个，除了你在那个区间当中， 嗯， 有没有去别的城市感受过爱尔兰的气息？ 有的， 哦， 爱尔兰其实我觉得，蛮好玩，是这样。 嗯， 你到各种地方，它都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哦，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农场的感觉啊。 啊，那太 free 了呀！ 太好了。 对，然后 那个是牧场吗？那样的 对，天然牧场类似于。 那不全是高地，然后大草地， 大草地， 哦， 黑脸羊，它的羊都是黑脸的， 啊，那个 可爱的， 肖恩 有点像帅， 那个， 对。 对 哎呦， 然后 可爱啊！ 它西边有一个城市叫高威，然后高威那边有一个叫漠河断崖，然后 漠河断崖不是 漠河断崖， 漠河断崖 在那边的话，《哈利波特》有一集是在那边采的景 哦， 然后靠近高威那边有一个叫 Sligo。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闰年，叫 Gap 一，对，是叫闰年， 闰年， 然后其中讲的就是说，在每一年的闰年闰月的29号那一天， 嗯， 女生是可以向男生求婚的。 你给机会多一点了，4年一回。 对呀，啊，四年才有机会。对，那其他3年都是男生向女生求婚呢。 差不多哈， 啊， 对， 只有这一年，然后还错过了，你说那怎么办？ 然后那里有取景地， 在是在 Sligo 那边取景，景色也非常的美 啊，可以想象啊， 好棒啊，古堡、 大森林、大坡度的森林一望无际，黑眼的羊群在围着你，然后你作为一个非常自由的 free farmer 在里面哗哗哗， 我好喜欢这种生活呀，我好向往啊，对，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欧洲的一些乡村比城市的风光要好。就是如果要论自然风光的话， 它的人文也是很舒服。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去 Mayo 也是西边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个镇子里边去冲浪，然后他们是当时到了那个地方是不认路，然后是有当地人跟他说：“你跟着我的车，我带你过去。” 载你过去。 对，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那边自己开车的话，大家其实并不相识的两个人，可能是。车对车车头的那种擦过，对方会跟你招招手，会冲你笑 啊、 哦！对，很他们很可爱， 好友善啊，这样的。 加油加油，那盖儿没盖好。他提醒一下， 看来扫码加微信，唰。 哎，说到那个付费的方式，刚刚咱们聊 了、哎，对对对对， 就是你为什么你是之前在那边生活过，一般是用信用卡付的比较多， 信用卡比较多，比较安全。 也许现在爱尔兰也是像英国一样啊，德国一样啊，各种微信支付啊， 对，现在其实很方便了，据说是很方便的， 对吧？ 对，如果要是我觉得在一些商场可能会先率先采用支付， 对，但是小的地方还是个人建议说是带信用卡，信用卡是万用的， 万用万能的， 就是。只要别是信用卡都用不了，只能用现金。那 就说到现金那边花欧元是吧？ 欧元的， 欧元， 欧元。 对， 那个面值也不要希望太大，因为不给你找。 对， 是 个人建议的话，最大面值不要带超过100欧元。它面欧元有500欧，但是那个你根本花不出去的。 对， 你在那边根本没有商家会收的。100欧的话还是勉强有商家收，大家普遍是50欧。 500欧价格应该是4000块人民币左右哈。 对，你 买一个奢侈品的话，500欧可以也给他呀，他会收吗？ 商场的话会，但是通常来说，在大商场你买东西的话，大家都还是花刷卡的比较多。 对对，你像咱们这4000块钱一张的话，我买个水。对不起，我储备资金没那么多。 你过来碰瓷吧。了解。一定要了解货币的时候，人家不爱找给你，找不了。 对，他找不了 的。 对对，那说到消费了，咱们顺便提一句，爱尔兰这个国家，像都柏林这个城市，跟北京的消费比的话，是高一点，还是持中，还是低一点？ 个人感觉，我觉得那边好像是更低一点。对，因为它的生活物价会比较便宜。 对， 生活物价。 对，生活物价会相对来说是 超市里的吗？ 超市啊，像一桶牛奶呀、 市场啊， 哎呦，他那个 1块多钱， 哇， 这牛奶是不是相当好？ 非常纯。 哎呦我天！ 我觉得欧洲那个牛奶，就你喝过之后，刷新了你对牛奶的认知。 豆豆啊，君子啊，我别半天了 啊！你说，豆豆， 那个我小时候啊，煮牛奶的时候能煮出奶皮来啊，黄色的呀、 是、 我那边应该能煮出奶皮来。 现在 天然的，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内的纯牛奶也有，但是、但是就是可能比较、 它的浓度要 少， 很高、 很高的 很稠。 对， 是是是，其实白天的那个城市的样子，我们想，因为它天天下雨嘛，哈，那灰兔的，到了晚上，到了晚上，你说一条母亲河，两岸单行道， 对， 会很亮吗？ 它其实还好。 哦。 爱尔兰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懒的。 哦，那 然后他的商场关门会比较早， 几点就关门？ 6点多， 6点多，8点多，可能说是就是这样就会关了， 就关了。 对。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推荐大家夏天去？ 夏天去， 稍微关的晚一点，你还有一点地方 可以去。8:20， 也挺早的哈。 对，8:20那都晚了吧？我觉得 我们8:20没下班呢，还那是吧？ 对，但在那 边 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是8点多，可能说是8:30的时候，很多大商场也已经关门了。你唯一能去的就是喝点小酒，喝点小酒，喝点小酒。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8:20，就算你商场关门了，因为我们去旅游的话，不可能说天天泡在商场里， 对对对对， 咱还得出去逛去吧。天如果要是还没黑的话，可以在街上散散步。会有这样的吗？ 爱尔兰是这样的，它比较有意思，是这样， 不散步， 它会有，它会散步，但是呢，冬天的时候，它的天亮得很晚，早上7:30左右天才开始亮。但是晚上3点钟天就黑了， 那完了，散不了步了， 就完了。 对，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早上4点多，你就是，它天已经开始亮了， 你窗帘 晚上 遮光的， 对，但是它到晚上9点多10点的时候天才黑，所以说夏天去时这个时候是非常爽的，就是说你会这个昼长。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浩浩，这个其实爱尔兰很有意思。我们的浩浩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 对对对对，很热情啊。 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哈。 是。 现在真的是游泳教练，我特别钦佩这个职业啊，天天找的小孩子啊。 对呀。 来，别去。谢谢我们的浩浩，谢 谢。谢 谢 浩浩。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爱尔兰就到我们的不远的地方，希望各位抽时间去感受感受喽，拜拜喽， 拜拜。 Eye for another eye till everyone is blind.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 moral is or where the song should end, but I wonder just how many wars are fought between good friends. And those who give the orders are not the ones to die. It's Scott and young MacDonald and the likes of you and I. There were roses, roses. There were roses. And the tears of the people ran together. There were像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的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简单，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认记，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就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